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你知唔知黃人大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人大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人大咁樣，誒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嘅嘛？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麥當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真係做啊，大佬！喂，你真係你啲嘢係重要真嘅，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是未老轉數還是很快 雲家油漿球場是他的玩具偉拉走了沒人記得了沒人記得了他就開始他的魔鏈就出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话你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二犬大球场星期一四晚十一点半星期五晚十一点加长版密切留意。 喂 ，hello， 我哋又翻嚟咧，我哋有三个人咧， 系啊，翻到嚟第九集嘅， 系第九集咩？ 第九集， 你肯定 第九集， 我哋条眼睫毛系呢个眼 睇 左边左边眼 高清咁 样， 系啦，呢个放题同学会啦，咁我哋今日咧，加插咗一个特别环节嘅， 就系刘恩救啊，咪先，我哋要介绍咗自己先， 系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同学会会长黄敬威， 我系团长刘恩先生， 我系组长邓小祖， 系啦，好，咁啊，翻到嚟。 刘恩救鸭，唔系救鸭，系 广州抽插啊！唉，今日礼拜最劳气嘅咪睇到套《西游记》咯。 哦，今日上埋新闻噶啦嘛。 系啊，套《西游记》真系就好似如果系套红 van， 如果系叶念新拍咁，就会变咗十六座位。八對情侶， 知唔知啊？ 十五段 情，即係唔知講咩咯。 係啊， 唔係嗱，其實 呢套《西遊記》， 其實佢話一億拍嘅， 係啊， 咁你知國內係一億拍嘅，咁 唔出喎。 咁國內拍嘅嘢咧，咁我哋應該打個八折，其中嗰八折咧就應該愛咗嚟貪咗， 即係八千萬咧 就 貪咗， 就係代咗㗎啦。 千萬咧先真係拍嗰啲咁嘅 CG 嘅啫， 係啦， 你睇到嗰啲斷層嘅 CG。 唔怪得之後我見阿孫悟空個嘴係唔識喐㗎啦。 唔係啊，嗰個係番簡 嚟。你使唔使攞翻支麥啊？點解你支麥去到咁遠 啊？滑雪雪嘅嗰嚿番簡咁嘅嘢，哇！大佬唔好話俾我聽呢皮啊，算唔好。 唔係，但係今日嗰個咩東張西喊咧，佢話咧，你知 啲網民好中意， 好中意啊！ 佢呢套《西遊記》， 佢本身就話呢套嘢咧，即係呢排咧啲娛樂版都話到呢套嘢就嚟跳樓咁滯噶啦嘛，話要腰斬啊嘛。咁咧今日咧，阿 TVB 咧就無釐啦神咧就話一定要就話咧，其實咧好多人都讚美我哋呢套《西遊記》㗎，係 咪啊？ 哇！佢真係黐線。 其實係咪就係喺自己嗰個網入面去讚美？ 冇錯。 O K。 係 啦，嗰個網。 Exactly 就係自己打機機啦，打機機嗰啲 feel 嚟啦。 槍手呢家嘢周圍都有嘅。 仲會喺高登嗰度見到有啲人 冇 係啊，都幾好睇啊。 咗高登個網站，然之後就將嗰段嘢就 cap 翻去高登嗰度嘅。 就肯定係啲打手 pay 船，跟住之後落去再 cap 翻。 可唔可以俾翻張偉傑？ 見我，不如 俾翻我喐翻過嚟啫， 驚啊！唔係，所以咪話咯，你冇睇你再加埋睇有冇睇娛樂版，佢咪講咯，《烈火雄心》而家播到第二集啊嘛， 第二集 高收視， 梗係高收視啦！ 我晚晚都追啊，而家 我都正緊 係啊，第一集追完啦，而家租緊第二集啦，而家 可唔可以俾翻《花果山水簾洞尾猴王》 齊天大聖孫悟空？一壺使乜驚？一壺 幻覺嚟啫，使乜驚？唔好睇啦！ 好啦，我哋講完呢個劉恩秋插啦， 今集講咩啊？ 我哋讲你的样子如何啊？ 系啊，你的日子也必 哈，即系讲咩咧？ 你个样啊？ 我个样太靓仔啦！ 我哋要叫阿峰哥帮我哋， 唔系咪先？咁快咁快， 系啊，讲住先。 咁快，我哋就嚟咗啦。嗱， 睇下嗰个白撇头。 首先咧，我哋讲我哋出呢样嘢系话俾大家咩咧？呢一样嘢咧就系呢一样嘢，呢张系咩嚟嘅咧？系2013年咧翻鬼佬去选出咧。嗱，左手边嗰张就系女士选出嚟嘅最佳男神嘅样子。咪 住镜头嘅左手边，系即系碧咸定系边个咧？ 碧咸嘅隔篱嗰个阿叔，系啦，比较多头发嗰个阿叔咧，就系啲女士选出嚟嘅最2013年嘅男神。 系， 而右手边碧咸嗰个死样咧，就系呢个男士选出嚟嘅男神。 男神， 好啦，咁究竟有咩问题咧？有咩分别咧？嗱，两位睇唔睇到呢张相有咩问题咧？ 有只脚有啲，有只脚粗啲咯。 冇错啦， 有个胸大啲，有个胸冇咁大咯。 原来咧，嗱呢个咧就系咧。佢哋訪問，佢哋咧就係啲翻鬼佬咧就訪問一堆男士同埋女士啦。究竟你哋嘅男神嘅指標係咩咧？咁佢執下碧咸個樣啊，執下嗰個人隻腳啊，嗰個人個胸啊，嗰個人隻手啊，呢啲咁嘅嘢啦。咁原來嗱，呢個我哋睇到男人揀男人咧，通常要啲短頭髮啦，要啲要個樣啊，哇！即個樣 有須嘅， 係啦，滄桑啲，即係成個 好凹凸嘅， 冇錯啦。咁你個胸咧就真係要大胸圍嗰啲 feel 嚟㗎啦，直頭要大到 大過你女朋友個胸嘅， 係啦。 跟住嗰隻手啊，係啦， 個隻手又直頭好似 粗過我大髀嘅 枕頭咁樣 feel 噶啦，係啦，咁跟住只腳又係粗啲咁樣噶 ，The Rock 嗰啲， 係啦，咁即原來男人揀男人咧，係一定要咁乸大隻嘅，即係男人永遠都係希望自己大隻嘅。OK， 好啦，我哋睇翻鏡頭嘅左手邊，即係多頭髮嗰個叔叔啦，咁係女士選出嚟噶啦，咁啊鄧小祖你又睇下嗱，原來咧。啲女士嗱，阿刘生你系点啊？你个头 鬼婆 嗱，首先你个头咧够蓬松啊，似啦，即系有 唔使多到咁嘅， 系啦，即系要 收咗 有啲蓬松 feel 嗰啲嚟噶，但系个样子咧就有啲潮位啊，即系沧桑啲嗰啲咧。 Manager 啦，你唔好潮位啦，你去咗80年代， 都 Manager 喎， 哇，都系 敏俊喎。都問俊，你唔知咩你真 係 sorry， 我淨係仍然係潮位嗰啲滄桑嗰啲 feel 嚟嘅，即係佢係有啲唏噓，但係點唏噓嘅？ 東邪西毒。 嗱，跟住然之後我哋睇，但係然之後睇佢個胸咧，雖則佢大隻，但係佢係略胖嗰只嚟㗎，即係有少少 啲肚腩仔。 係啦，你睇到係有少少肚腩仔，佢唔係六嚿齊曬㗎，係三四嚿咁樣打散少少， 唔需要人魚線。 係啦，咁然之後咧，女士跟住條腿咧就冇咁粗壯㗎。 咁粗壯做咩啊？跑腿啊？ 唔係。咁碧咸咁粗系正常噶嘛，系咪先？即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咧，即原来 夺命去鸡脚。 喺我角度嚟讲，男人咁大只有咩用咧？男人咁大只，唔系翻工多几百蚊咯，即系半夜嗰阵时大只啲咯。唔系，但系嗱，我又想问啊，阿邓小姐，你谂下啦，如果个样唔系碧咸咁嘅样，你谂下系深水埗托布嗰啲。其实都系咁嘅 样，所以男神同大 只 系有分 别嘅。好啦， 咪住，乒乓都要个样。 双腿之间有冇啲 deep 啲嘅嘢需要？ 唔需要嗰啲，我已经解释，我唔需要 deep 啲咁去讲噶啦。 15cm 定18cm？ 我哋睇咗男神系点样比对啦。嗱，我哋一阵间先讲啊，我哋点样？我哋一阵间先讲我哋自己嘅。反正都去开相，我哋去埋第二张相，睇下女人睇女人嗰啲嗱。進攻路線左手邊，熒光幕嘅左邊咧就係 左攻右嘅， 係即係直頭髮嗰個阿姨咧，就係女士女神，即係女士揀出嚟嘅女神。哇！你睇下嗱， 即係你想講啲外國人一過18歲就係鬼婆啦。 係你唔好理啦，咁跟住冇重點嗱，咁我哋睇到咧，佢又纖到你睇下，哇！直頭係幼到咧骨瘦如柴， 收長咯。 係啦，嗱咁嗰啲 形容呢啲為 收長啦， 收長女人先會覺得著衫 係啦。跟住然之後啲頭髮直頭髮啦，隻眼啊好似最緊要成個 model 咁樣啦， 即係 呢我哋呢啲叫呢啲有我哋喺女士嘅角度嚟講，啲叫有氣質。 Emma Watson body 喎。 喂 ，OK 喎 ，Emma Watson body 你咁近你都睇到 ，OK 得唔緊要 ？Emma Watson hips 啊， 跟住你睇佢又冇肚腩啦，又 slim 啦，個胸又唔係話十分之巨大嘅。好啦，右手邊嗰張頭髮蓬鬆曬嗰張就 好似 Playboy 嗰啲咁 啊，係啊，我都 知，就係男人選出嚟嘅女神啦。係，你睇到佢個樣子咧，我哋 難巨乳粗腿， 唔係你睇下佢樣咧。嗱，我哋喺男士嗰度嚟講咧，我哋叫呢啲叫做姣啦， 騷擾樣啦， 係啦，即係呢啲叫再核突啲喺80年代呢啲叫淫賤啦，係咪先？咁你即係呢啲咁樣，哇！直頭撥下頭髮，哇！呢啲 即係呢啲就係女神。 如果近代啲嘅咪黑寡婦咯， 類似係咁啦。跟住 佢咩咁？ 跟住個胸係有咁大得咁大啦。咁但係你又留意到喎，同女士揀男神一樣喎。男士揀女神咧，都係要有肉地㗎啦。你睇下佢哋兩條腿，條腿係有肉㗎。 佢就係個胸已經好大分。 係啦，當然啦，同埋你留意下係有肚腩仔嘅， 係 有肚腩仔嘅，原來即係原來唔需要。去到哇咁樣 嘅 sell 自己啊！ 我哋有肚腩仔， 係 啊， 佢嗰度叫大肚腩啊嚇！好啦，咁我哋睇完呢張相，我哋唔該曬先，我哋翻翻嚟我哋度啦。我哋而家好啦，講翻我哋 風哥， 唔該曬風哥，係好，我哋又講翻我哋正經嗰啲嘢。喂， 唔正經咩？ 係咯，點啊 ？Sorry， 我哋睇完，我哋睇完啲翻鬼佬嗰啲嘢，我哋睇翻我哋自己。 即係你中意 Megan Fox 嘅 咩 Megan Fox 啊 ？Megan Fox 變金剛嗰個女主角啊嘛， 何鬼記得咩？ 佢變金剛嗰個女主角嗰啲樣，冇中文。Megan Fox 叫中文名冇喎， 摩根力量咁樣， 摩根博士， 摩根博士， 好，等，好嗱。好啦，我想問啊，我想問啊，咁啊，你哋會點樣去嗱？我又問下你咧，你點樣去揀男神咧？即係你覺得嘅心目中男神係要點樣嘅？ 心目中男神啊，五尺十寸高啦，即係五尺十寸以上應該話，高 到 五尺十寸以上啦。 但係你俾佢講咗先。 跟住之後，環環地啦，唔可以太瘦嘅，一少少肚腩仔， 係 手臂要粗壯少少，但係唔需要好大隻嘅。 你咧？ 嗰啲過分有過分有雞肉啊！ 繼續。繼續講埋 先。啲肉地咁樣 OK 嘅， 跟住 個樣就當然係 OK 啦，唔可以。 古天樂溝吳彥祖溝 張家輝 個身咁樣， 唔係應該話吳彥祖個樣啊，冇金城武個樣，彭于晏嘅身形，哇！ 天馬費 啦， 好啦。你唔好講啦，你都係 我都係周秀娜噶啦。 你講完之後， 淨係識周秀娜啫。 你講完之後又 周秀娜， 你講完之後又唔翻到屋企咁樣。 周秀娜如果拍《性上癮》咪好咯？ 咩啊？ 性上癮喎， 唔知 性上癮你冇睇 呢套嘢 啊？啱啱我頭先講完，喂，我哋同時講翻先，我哋喺依個App Store 嗰度啊，原來依家已經有賣啲 video 嘅， 賣 video 嘅 app 俾我哋 download 咁樣，可以即時有呢個直播節目噶啦。咁下集如果你見到嘅 download 嚟睇下咯，上面悶悶地嘅咪 好，跟住 咁你心目中嘅女神又係點嘅樣啊？ 嗱，其實咧樣子咧。有少少楚楚可憐 feel 啦， 楚楚可憐， 即嗰啲就嚟拉 朱茵啊， 就嚟死 ， 就嚟 死，白曬曬面 啊，嗰啲咁樣啦，女神啊， 薄弱 啊，一 心有啲人， 咁我弱，我個胸，個胸咧就唔使去到好大，即你即 有胸就得啦， 求其好似啲 缽仔糕， 唔係，即嗰啲叫咩酒樓嗰個碗仔啊，碗仔，即我哋平時坐喺度擺咗嗰個碗仔啊，咁上下 OK 嘅。你都咁大个托撑咩？即系你都黐缆线嘅，即系咁大个，唔通你摆两个蒸笼有要乱用咩？大佬啊， 咪摆咁跟再继续啦。 系啊，腿嚟讲咧，我就觉得系有少少肉啦， 因为 本身嚟讲，我细个咧就已经开始去好中意睇女人个腿噶啦，即系我已经唔睇上半身嘅，上半身我都差唔多几嘅， 已经系黑丝啊。 我黑唔黑先唔緊要，我就好中意留意女人嘅下半身嘅， 系啦，出街定系向下望噶咯。 咁我可能我高啊嘛，咁系咁样望咯，系啊，咁冇有错啦， 瘦地， 咁冇有错啦，咁所以成件事，我细细个就即条腿有少少肉咁啊 OK 噶啦，即 少肉唔可以太瘦， 系绝对唔可以，即嗱，我要记住一样嘢，大髀系大髀，小腿系小腿，大髀同小腿系唔可以一齐落噶，系啦。但系而家你知道， 但系小腿唔可以变大髀。 系啦，重点嗱， 即系又要啦，但系简单啲又冇。 唔系，跟嗰条腿啊。 但系而家好多嗰啲扮 K-pop 捻嗰啲咧，条腿。男女都系啊，男女都系咁样，大髀同小腿都系咁落噶，系冇大同小噶啦，佢哋系嗰条叫腿啦，系啦，冇有错啦， 嗰条叫足尖， 冇有錯啦。咁但係咧，嗱，我又想講一樣嘢啦。跟住你嗱，你諗下嗱。你諗下，原來即係頭先我哋睇到男仔，即係男士去，即係男士原來係睇男神係一定要哇好大隻嗰啲啊，嗰啲哇， 會追求嗰個大隻嘅慾望。 咁但係調翻轉頭，係啦，佢追求嗰個有恆心嘅， 紅風先見到 有恆心，有恆心嗰啲計啊。喂，咁我想問下李女士，李女即係女士嗰啲，咁你如果去諗下，你如果你男朋友係嗰啲哇更大隻嗰啲，咁你點咧？你想想我哋问一个女士，如果你男朋友个胸咧硬过呢张台嘅，咁你点啊？ 我唔会想挨， 即系你谂挨落去，哇，几黐线噶，挨咁长咁啊！ 攰嘅时候挨落去男朋友度，就想嗲下嘅时候， 哇， 哇，成咁长咁啊，咩事啊？ 眼亲喎，咁你就 瞓醒 见 到佢喺度练 紧，又问啊，又问啊，你一样嘢啦，即系如果调翻转头，你男朋友系一个好注重形象，即系个身形嗰啲咁嘅样啦。OK， 咁你谂下，你会唔会即系哇，心谂个男朋友都咁粗得， 会噶， 系啦，原来 会自卑噶， 冇错啦，咁我咧今日咧就上网睇过，原来一单嘢咧，原来咧香港，原来好多女士咧，因为如果男朋友系粗到咁靓嘅时候咧，佢哋咧喺性生活嗰方面咧就会熄灯啦，同埋唔除衫噶，佢哋系， 因为会自卑， 系啦，会自卑噶。 咦，咁但系其实可以有另一個影響嘅喎，就係會激勵到嗰個女仔自己都 算吧啦，綠絲帶 係啊， 自己都 會攞三蚊先結到，做 算吧啦。但你又諗 俾六千蚊入咗會， 你諗下， 雖然我嗰次都係冇做。 你諗下，如果你諗下，如果你起身，你男朋友即係你睡眼惺忪嗰陣時候，哇！一 見到個紅後，見到個 有個床尾嘅男人喺度咁樣， 見到 個紅血，跟住然之後同你講，老婆。我勁唔勁啊？ 屌！ 跟住， 好 大啊！ 又 因為咧，嗱，我自己都有去操尖嘅，但係有啲真係好 Q 大隻嗰啲咧，就真係好中意一見到有反光嘅嘢咧，佢哋就咁噶，就不自不其然咁樣，哇！即係嗰啲咧，嗰啲拉動嗰啲動作。 唔係喎，但係唔知你有冇去過嗰啲？ 我未去到咁堅。 唔係，你練大隻咧，咁你有時啲大隻佬咧，佢哋會一齊沖涼啊嘛，但係通常都手指尾嘅。 唔係嗱，呢個應該講呢個應該講。咁咧，但係咧，但我想話俾你聽，男人咧，其實如果粗到咁大隻，係唔會 show 俾女人睇嘅。 點解？ 係 show 俾男人睇嘅，即係佢哋自己哇 紅通咯。 係因為佢其實 佢哋只一個即係 大佬啊！我哋讀過書嘅都知道，我哋讀書嘅都知道，自古以嚟，即係如果粗到咁大隻，以有女士尖叫嘅，只會係睇戲同埋 TVB 啲劇集有嘅啫嘛。你估黐線㗎？我而家除件衫俾你，哇咁樣，你會唔會理我啊？哇！ 阿輝同埋彭于晏都得， 你企喺个海滩度，你咁样 系啊？跟住然之后你咪同我讲，阿仔啊，你着翻件衫啦，感亲你一间， 望住呢条系咪？ 我唔烦， 唔系咯，咁好啦。我又头先讲翻你嗰样嘢，头先你话 系 系啦， 大只佬通常都系锁尖尾嘅， 跟住咧，根据坊间传闻咧， 系啊， 原来咧 唔怕噶， 原来咧 可以大声点， 粗得大只，同埋食大肥仔奶粉嗰啲咧，通常都系唔得噶。嗱，你试下今晚嗱。嗱，聽日紅日啦，你試下今晚落老闆，你揀個 大隻嘅， 唔係揀鬼佬啊，唐人 鬼佬唔同嘅嘛， 揀唐人。 OK， 你睇下得唔得啦？ 我唔想試， 我肯定佢唔得。 咁咪我蝕咗咯。 係啦，咁你唔係咁你呢啲，唉，好難。唔係因為你諗下，因為佢哋嗰啲食嗰啲奶粉係純 protein， 即係純蛋白。你諗下，你一個人一日食幾廿隻蛋白，你個人唔好話唔得啦，都會黐線啦。 我以前都有個男朋友係，即係有一期佢操嘅時候都係。 后生 前啊 ，OK， 解释唔错。 佢后生， 跟住就 我就见到冇影响噶。 唔系，但系咧，原来有啲女士都好惊一样嘢咧，就系咧，即系佢而家譬如话30岁，佢粗到咁大只，啊死啦！佢如果粗到40岁嗰阵时唔粗，咁咪变咗300磅肥仔。 系啊，同埋要打胸围噶咯喎，咁 系啦，咁咪改添咁样。 咁点算咧？ 老咗就即刻六嚿腹肌六神。 哦，唔系啊，我粗尖嗰度有个70几岁伯伯系好大只嘅，仲系好。 因为佢不断 keep 住， 哇，但系好劲啊，真系 好劲嘅。 好乾身，好 乾身冇事。 好乾身，好乾身，即系佢，即 系 出系嘢。 好，我哋讲完呢啲咁嘅男神女神嗰啲咁。 好啦，咁啊问一个问题啦。 请讲。 咁如果嗱，你 如果我冇留心任嘅女朋友嘅，系咪点算啊？话 系啦，咁点算咧？咁如果佢本身个女仔，佢确实系冇留心又或者一匕首，又或者冇周秀娜咁样嘅身形嘅，咁然之后佢去整啦。 嗯， 即系你知而家好兴噶嘛？ 点整先？嗱，我接受到 整容 系点整咧？你想整啲咩先？ 吓，总之唔系留心油咁样整到留心油咁样咯。 整咩？嗱，一样嘢嘅，嗱，整容我觉得有啲打即系话打 botox 啦。 咁你接受到边啲啊？ 我唔接受到打假波。 不接受到 大亞波，龍鳥空 間，我到依家我都接受不到大亞波。 點解咧？ 唔得 你假設你會去睇過泰國嗰啲人妖，咁你望埋你覺得佢兩個警鐘咁，好似 即係都唔 OK。 我前嗰排就去過泰國啦，咁我就直頭攣過落個人妖度噶啦，因為我擺埋 手。我冇攣。 哇！硬嗰張台啊！我話俾你聽。 哇！咁 其實係咪佢手勢差啊？ 唔係即 係未補啊？ 唔係即係原來跟住佢哋啲人話咧，原來啱啱打落去嘅時候會硬嘅，但係越捽會越軟。哇！但我唔會再捽咯。但係講真， 咁佢咪每一日翻去又要自己捽。 啊！我理鬼佢死啊！即係總之佢話，但係原來好貴嘅喎。咁即使喺大陸度做咧，即使喺大陸唔係真係冇一波三折呢樣嘢嘅，即係正所喺大陸做原來都成六雞嘢㗎。 但係你要諗個問題喎，嗱， 好興嘅喎。 假設如果你真係識咗一個女朋友，跟住佢突然間先有人就話俾你聽，其實我對嘢假㗎。 哇！ 咁點咧？ 好唔得啊！ 要拆咗佢哋點咧？即係你每一日望住嘅嘢，原來係假嘅。 哦， 係啦。跟住佢再同你講多啲，原來佢抽埋枝嘅。 唔係嗱，好啦，跟住好啦，龍鳥空我唔覺得，即係我覺得唔得啦，因為打假就我就真係覺得唔得。就係你話隆下鼻啊，即係整下咩打煲托沙或者整下即，但係你唔好去到削骨啊，搞到完全變咗第二個樣。 削骨還 冇啊！哇，嗰啲就真係好，因為我睇過，因為我睇過之前咧有個節目咧喺有線有個節目係講一啲點樣去隆鼻啦，點樣去 搣， 哇核突到啊！ 咪好似之前睇 Lip Tech 咁咯，即係凹凸容易啊！幾年前明珠台播過，但係冇播尾嘅咧。咁佢淨係講到有啲人咧係會整容整上癮， 係啊， 外國。真的會上癮 的，整到我要變 Justin Bieber， 我要變超人咁嘅樣 子。哦，又有埋 嗰平嗰 平 嗰個 J 字型的水啊！哇，真係正到 啊！係啊， 仲要仲有咩？ 你知唔知道個整哈利波特咧，整咗個閃電印喺呢度啊？黐孖肺㗎！ 真係佢哋係。人生就是為了這樣， 但你知不知道其實整容是真的很大用的， 因為 我真的有個朋友最近跟我說，他又不是整容的，他只不過是打溶脂針而已， 溶脂針 溶脂針其實已經是很簡單的了嘛，即是對比要做一個整容 手術， 是 但我想問溶咗，我想問溶咗點走咧？啲脂肪 我唔知啦。 咁咪好出嚟。 係啦，我就問佢：你打咩？佢話打大髀。 係。 total 打咗四十支針。 一堆。 四十支針。 哇！四十支針點打？佢話每邊打廿支。跟住打完之後， 唔係我想問係 痛到 抽啊？ 打溶脂針，而家唔係抽脂，係打落去，跟住佢會 夾粉開公司溶脂，我識點解啫？ 因為我有個朋友都係跟住試過抽脂啊，成個咁佢哋係話咩痛到會係，你幾日唔喐得？ 咁最後你朋友點算啊？ 我朋友佢就係話打完嗰一下，佢係真係痛到跪咗喺度，佢企唔。 佢為咩要咁樣要抽脂？ 因為肥咯。 佢好肥嘅。好似 有肉地咯，唔係女仔嚟嘅，女仔嚟嘅，咁即係佢都有肉地嘅。 唔係，即我講女仔嘅話，我嘅身形又佢大， 好恐怖啦， 真係成件事。 係，跟住佢又係幾日，佢都話行唔到咯。佢話一打完上的士嗰下，哇！ 但點解唔 金啊？真係 其實你 打完唞下先。 唔係，咁你要行翻出嗰個診所噶嘛？你唞你都要翻屋企唞噶嘛？ 從來減肥都冇捷徑㗎啦。 跟住我問佢：哦，咁有冇用啊？冇用。哇！重視都 幾多錢啊？幾多錢啊？ 佢喺大陸度。哇， 得唔得噶？大陸嗰啲嘢唔怪之冇用啦。嗱，我又有個朋友，我有個朋友咧， 之後故事教訓你，如果真係要減肥，去做 死都冇翻大陸啊，係 做節目。 唔係，其實減肥係即係如果你話要真係要瘦身，其實係冇捷徑嘅，真係你去你肯去你肯去跑肯去減係一定得嘅呢個事實。但係我有個朋友咧，就真係都係整容失敗嘅，就整咗有三酒粒啦。 三酒粒 係本身係冇酒粒，但係整咗三酒粒， 話佢唔知點樣，只不過係將你塊面。里面的肌肉缝埋了，咁佢变咗唔笑，笑唔笑？ 系啊系啊 ，exactly 都系咁啊。佢其中有两个咧，就系唔笑都仲喺度。 咁咪好胶咯， 好胶噶， 真系好胶。 跟住有一个咧，就系打 botox 咧，打到大细面咯。因为佢呢边就成功咗嗰支，呢边就唔成功。咁好彩，佢隔多几个月佢冇出过街，佢隔多几个月之后 冇出街， 唔系佢两个月冇出街，再打翻支成功嘅喺呢边，咁就冇事啦。 哦， 但系嗰两个月系失败咗嘅。 喂，但系我都有睇过有啲人咧。 變咗 Batman。 我有見過有啲人咧，佢真係打 Botox， 跟住咧佢打完之後好靚嘅，好 firm。跟住好啦，到因為佢哋其實要維修噶嘛， 係要嘅咩 ？keep 住去維修 ，keep 住打噶。佢好似有效，其實半年到噶咋。跟住到你差唔多到期，但係你咪去打嗰陣時咧，你係好明顯見到佢個樣點解咁耷嘅， 即 係佢 個樣係 彭于晏嗰啲啊，嚇！師傅你幫我拍翻入去啊，嗰條鼻骨。 但你真的会歪咗咯个样，即系你好明显见到佢系笑嗰阵时系即系感觉胶啊， 我个朋友咪好似咁咯，即系佢其实系瞓噶啦，佢咁样瞓觉， 好奇怪咁样。 你咁样见到佢瞓觉， 但系你补完支针之后咧就靓翻晒 啦。唔系啊，佢因为有两个皱粒啊嘛。 好攰啊 ！Kiki 系， 唔系佢系个嘴合埋嘅， 都惨啲喎， 都依然咁， 都惨啲， 系啊，好惨烈噶，真系讲， 但系嗱，定系已经冇咗感觉。 但其实我想问下，你接唔接受到女人系，即系或者你接唔接受到女人系去整形咧？ 嗯。適當的我覺得接受到的，即係佢譬如話開下眼頭啊，成啊，哇，雙眼皮嗰啲都 OK 嘅。 啊，跟住咁你又接唔接受到呢？ 我接受唔到。 嗱，基於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有即除咗打架波之外咧，其餘嗰啲我都覺得好，因為係一個勇氣嚟，因為女為悦己，因為女為悦己者容。講真的，個女人整出嚟都係俾人睇。 但你嘗試， 我都有諗過嘅， 可能佢係好中意，好想咁樣做呢樣嘢咯。 你有諗過整係嘛？係 啦，其實唔係我自己都有諗過。 你整邊度？ 邊度？ 唔好理啊！ 哦， 你冇理。 龍了胸， 係啊， 我知龍咗都咁。 過完今集唔會龍啦，聽你講之後。 唔係，即係其實 因為我中意。碗仔 系嘛，总会有 啲人我唔中意蒸笼噶嘛， 总会有啲人中意碗仔嘅。 我都有谂过，如果我自己老咗之后，其实我会唔会即系接受唔到啲皮开始对啊，个样开始走，系啦，跟住所以就会走去打下 botox 啊，即系整下呢一啲咁嘅嘢咧。咁但系即系可能到你老咗。你先至咁樣做都仲情有可原，但係而家我有好多人咧係十幾歲嘅女仔已經開始打 呢個。你接唔接受到男人整容咧？嗱，而家好多男人都整㗎啦。 我接受唔到啊！ 因為咧有啲男人咧，即係我知韓國有樣嘢咧， 錢多。 韓國有樣嘢咧係正話六嚿腹肌咧，就咁喺呢度抽曬佢抽脂咧，跟住然之後變咗六嚿㗎。 假嘅 係 係啊，即係唔使。粗大可以有六嚿嘅喎，佢哋可以好犀利嘅喎。 女仔唔中意有六嚿腹肌噶嘛，即系唔中意个男朋友六嚿腹肌噶嘛，中意有男仔噶嘛。 但我自己嚟讲咧，即系除咗打卡波之外咧，但我又唔系好介意本身嘅车系 Honda 啊、Toyota 啊，跟住又送个林宝坚尼包围俾我啊，送啲法拉利嘅头灯啊。 哦，即系佢嘅意思系带出嚟，人哋唔知佢本身系点嚟 啦。系啦，唔系，但系嗱，我想讲头先我话，即系我系好佩服佢哋整容嘅。因為嗱，我講一個好簡單嘅手術俾大家聽先。點樣削面？我嗰次睇咗一次，我講兩個 食都削面， 但係點樣削尖塊面變咗 V 殺咁樣嗰啲咧？好簡單，原來喺呢度咧下鄂呢個下巴位就界開兩刀啦，跟住抽起呢嚿骨出嚟，咁呢個咪中間空咗咯。OK， 喺呢度頸骨呢個位將呢兩嚿骨拉落嚟，咁咪變成咗一個 V 字，然之後呢度收兩口螺絲入去。跟住嗰嚿骨就成為你嘅戰利品， 你就變咗 Angelababy 啦。 係啦，冇哦，冇錯冇，係啦，你啲即係嗱，呢個係上面嗱，你睇到覺得哇黐線， 我睇我聽到覺得好恐怖啦。 睇過嗰啲整容嗰啲嘢咧，你就唔敢去整容。 好啦， 拉面皮嗰啲係搞你個頭， 好核突嗱。我講啲冇咁核突嘅啦，已經 再縫 好啦。跟住點樣隆鼻？嗱，好興隆鼻啊！而家好興，跟住咧就係呢度，呢度有個三角位嘅，跟住就 望鏡頭， 係人中呢個三角位，即係鼻底呢個位，佢就會界開咗，跟住揭起咗呢個三角位，然之後呢度有條鼻骨噶嘛，佢會界開咗呢條鼻骨，將呢條本身嗰條鼻骨掹出嚟先，你本來你原身嗰條鼻骨掹咗出嚟，好啦，然之後就將嗰條鼻骨就打直膠入去，咁啊條本身鼻骨咪多咗一層嘢嘅。就将加厚咗嗰层鼻骨收翻上去，再冚翻落，再缝翻针， 你就变咗杨怡啦， 系啦， 变咗胶面啦。 你顶唔顶到？你哇！佢仲要个医生做之前咧，佢仲要讲晒成个流程点样做啦。哇！ 等你 OK 咗簽咗，跟住仲有生命危險喎，所以真係奉勸大家，如果冇乜必要，唔好去整。 我突然好想講一句，多謝媽媽，我好滿意我自己個樣噶。 嗱，有啲有啲，但係咧有啲 內在美， 我覺得我唔需要整，多謝媽媽。 即係之前因為有線嗰個節目咧，就訪即係有幾個係一齊飛過去，一齊去訪問曬成個過程。當然我唔知佢哋點樣俾錢啦。有一個係完全係要做變性手術嘅，哇！付出犧牲嘅嘢係好大。你諗下佢個個。因为 佢系女变男定男变女啊？ 男变女， 男变女呢啲，我觉得女。 其实我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由细到大嘅，有一个由细系街坊嚟，由细玩大嘅青梅竹马嘅兄弟， 系 而家变咗，而家变咗 姊妹。 其实佢真系好大勇气， 系 使咗两球嘢。 哦，但系 而佢阿妈系肯俾钱佢使两球嘢。 咁好啊！ 好， 其實 佢 好有個決心去做嘅。 應該咁樣講，即係得到父母嘅支持同埋認同，其實係真係幸運嘅。 哇！大佬兩球嘢喎， 佢哋 係 真 係 好幸運。但 係 你知唔知有好多人係有好多人係唔可以去接受呢一樣嘢？ 係咯，佢成世人就係追求呢一件事，可能你俾佢做咗，佢會好好。 但原來咧，我明白嘅。但係原來整容嗰啲女士嚟講咧，原來喺佢哋訪問翻咧，即係原來佢哋因為佢哋由細細個。到大咧係冇男朋友啦，有啲係有啲佢哋未拍過拖啦，佢哋俾人歧視啦，因為樣子佢哋覺得佢哋好冇社會，佢冇社會價值，佢完全覺得冇。但係佢哋做完之後，佢哋覺得自己好 charm， 佢使咗嗰幾十萬出去，佢覺得好，佢可以企翻人前，佢可以笑，有人會撩佢， 佢做翻， 所以會上癮咯。 同埋一個女仔，一個即係有一個係頭先我另外第二個啦，呢個第二個 case 啦，即係佢完全細個冇人理啦。第三個竟然啊結咗婚，生埋個女都要去整喎。 点解咧？ 真系唔知点解。 哦，即系自我满足嘅咋系咪？ 好似嗰啲人， 佢老公又好老，即系佢老公又会觉得吓、啊、你咪去咯。 系咪因为佢本身靓啊？ 佢本身唔靓。 个人啊嘅荷尔蒙咧系会七年去调整一次，所以先会有呢、這个七年之痒。唔知喺呢个英国嘅医学文献度，我系睇过一次咁样话，嗰啲 英国边度睇啊？ 系会讲令到个人会七年咁样，你就会。可能意識上調整一次， 即係佢突然之間到嗰七年覺得，喂唔得，我要整靚 我 個樣， 我 唔可以個人生就咁樣繼續落去啦。 到老咗啦，跟住突然間可能有個阿婆定唔知阿伯咧，我記得佢係突然間話要做變性手術，跟住之後 哦係啊係啊，好耐啦好耐 啦，走咗。 但係我覺得人啊總會老嘅，你點 keep 都會老，你睇下你個人嘅心態係點嘅啫。人我哋點都會去到四五十歲唔死嘅話，即係你去到四五十歲總會老嘅。但係你話健康嘅生活，即係你話起居飲食 OK。或者你肯做下運動嘅，其實喂講真啦，有好多而家我哋睇下嗰啲 運動啊嘛，你話琴操姑娘 啊，琴操姑娘，即係或者夜晚嗰、那個夜晚 啊， 係啦，夜晚嗰啲，喂大佬人哋嗰啲五廿幾、四廿幾、五廿歲都 keep 成咁樣，你仲想點啊？ 好啦，不需休假，不需休假，我哋今集講住咁多先啦，下集再翻嚟同大家傾下啦。打吧， 下集我哋要打煲托手话俾你听。 你韩国走翻转先啦， 走翻转， 我肥， 我就系水军啊！拜拜， 拜拜， 拜拜。